愿望许过很多，年少梦想失去下落，日记写了很多，还记得我曾经这么说，我希望长大以后不犯错，我希望一家几口好好过，我希望爱我的人不寂寞，我希望我爱的人喜欢我。每个人都会说，没有人懂得做，这样的要求是太平凡还是太过火，我希望每个人快乐生活，我希望每个人享受工作，我希望没有一生有病过，我希望我的希望不算多。想过改变荒芜了的沙漠，我最疯狂的错只是幻想童话的王国。